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剧之本啊！每次星期一都可以见到阿初你，我真的很开心啊！我 晓初 ，Hello， 大家好啊！我见到你都。都挺开心的。 你好啊，我是 Winky 赖荣啦。咁阿初，我记得咧，好耐好耐之前啊，即系可能有成年前，我哋咧就系讲紧话，不如搞个节目、就系即系嗰时连名都未有啦，一剧之本呢个节目，就话啊，咁大概有啲咩剧本我哋可以讲啊，讲唔讲到咁多集啊，即系讲下讲下讲到依家咁啊。但系好早好早嘅时候咧，你就同我提议过话，嗱，其实有好多噶 M Butterfly 啊，Madam Butterfly 啊，嗰时完全唔知系咩嘅，即系都可以讲下。你强调咗好多次啊，我都喺度谂咩嚟啊？你讲到咁中意， 唔系 即系你讲 唔系同一个戏嚟嘅咩 ？M Butterfly 同埋 Dumb Butterfly 咁样分别咁多蝴蝶飞嚟飞去嘅，终于到我今日都唔知道第几多十集啦， 几多个寒暑之后系嘛？五十一集啦，应该系嘛？ 我哋终于咧就讲到呢一个蝴蝶君啊，就系、是、呢个 M Butterfly 啦。但系咧就完全唔同 Madam Butterfly， 即系蝴蝶夫人嘅，系好有分别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会主要讲蝴蝶君啦，但其实佢同蝴蝶夫人咧都好有关系嘅。咁呢个剧本啊，首先讲少少佢背景资料啦，就系1986年嘅一个剧本嚟嘅。咁佢嘅作者咧，我见过佢嘅。 好叻啊！ 想威啲啫，但一啲都唔 friend， 就系黄哲伦啦，Derek Henry Wang 啦，咁就系一个华裔嘅剧作家啦，咁主要都系一啲 Broadway 活跃啲嘅。 佢应该系即系而家都被誉为其中一个影响全个世界最重要嘅华人作家嚟嘅。 嗯，我之前点解话见过佢咧？因为佢之前有一年 Affect 佢嚟过香港做Chinglish 中式英语，好好睇啊！嗰、那个又系 系嘛？我冇时间。 唔是啊，嗰個就好，佢好好笑，但係又講到完全即係嗰啲文化嘅差別喺邊度咯。不過我哋今日咧主要咧就係講蝴蝶君啦 ，M Butterfly 啦。咁其實呢個劇本你係點樣接觸到佢咧？即係你成日都話喂想講啊，想提下佢啊。咁我今次又睇咗，你係點樣接觸呢個劇本？ 我第一次接觸呢個劇本就應該係細細個喺電視機睇到有套電影叫蝴蝶君，即係奇奇怪怪咁嘅個名。跟住咧，通常夜晚明珠台播嗰啲都系西片嚟噶嘛？咦，有个华人演员，嗰、个人叫尊龙，咦呢、這个人我有印象见过，呢个咪末代皇帝溥仪？咁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咁样，第一次接触呢个戏，即系唔系剧本啦，系呢个戏啦。咁嗰阵时因为仲年纪细啦，喺个电视机度见到，哇有个中国人扮外国人讲英文咁啊，跟住唔睇到咁啊走咗，因为细个嘛嗰阵时。咁呢个 系我第一次，反而系冇睇到嘅。 冇，好细个，因为我谂太细个都睇唔明呢个戏啊，即系呢个戏。虽然唔至于系一个三级片，但系佢牵涉一啲成人题材噶嘛， 即系一啲成 系啊成人嘅思考嘅角度，即系当然嗰个唔系重点嚟噶，喺个戏入边呢个唔系重点嚟嘅，系嗰、那个即系点讲啊，系啲观念啊，系一啲对唔同嘅民族文化嘅观念。咁、辗转就去到真系喺英国学院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见过有同学做一啲 scene work。咁、就呢个戏都出名啊！咁但系我都未有时间睇个剧本，我连翻睇个电影都冇。 因为我读咁多年系冇人做过蝴蝶君噶， 系嘛？因为难搞啊嘛，因为你要揾一个男仔嘅演员扮女人，仲、要你要入信呢样嘢，你本身已经系难做 了。如果唔系好勾好笑啦， 同埋仲有一样嘢，好老实讲，你喺演艺学院读书又你都知道，因为台面做嗰啲全部系同学嚟噶嘛，我哋个个都识佢噶嘛。我哋而家去睇戏都系噶，我识嗰个演员，佢喺度做紧戏嘅时候，我哋都会有阵时冇咁专心睇戏啦。同时都睇紧两样嘢，一就系睇紧个戏啦，二就系睇紧嗰个演员啊嘛，即系睇得着啦，好唔好先，或者真系 比上次进步咗，系啦，即系譬如你咁样， 你会多一啲其他嘅考虑。咁喺学校就会更加难，你要揾一个男仔扮女演员喺学校喺同学面前做咧，就算系演艺学院都系好容易出事噶，啲人会挂住笑，唔记得睇个戏，梗系咁样嘅。 你几认真做都有人笑噶嘛？ 点都好啦，咁卒之咧就去到咩咧？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喺 UCLA 就系咩咧？就系有个。女仔嘅导演打电话嚟，就是、慕名打电话嚟，就 问我可唔可以做呢、這个宋小姐，问我可唔可以做嗰个角色？ 你有冇做啊？ 我卒之系有做到嘅， 真系噶？系有冇剧照啊？ 喺学校先 work， 唔系先 work 嚟嘅啫，做一场戏嘅。 好想睇，我一定 系啦。咁就系嗰阵时，我就话哇，既然你咁样打到电话嚟，咁我都中意做戏嘅，咁我即刻由头睇一次个剧本啦。 你读书嗰阵时系冇乜华人噶嘛？好似都 我学校我成个 school 得我一个中国人啫嘛。 系咯，唔系 因为冇演员，冇唔收中国演员噶，好难噶。你如果 第一个噶嘛？好似 如果导演系我系第一个， okay， 表演系有嘅，即系因为有啲即系所谓嘅 ABC 啦，佢真系喺嗰边出世嘅，英文好啦啦声咁。但系收中国人嘅导演系英文唔系佢嘅 native 嘅 language， 唔系 mother tongue 嘅话，我就应该系第一个咯，但 anyway 啦，总之嗰阵时，因为佢知道佢一定要揾一个华人嘅面孔，识做戏嘅去做呢个角色，咁佢就嚟揾我啦。咁就卒之就系嗰次就我就真系由头再重新睇一次成个剧本，就系咁样接触翻嚟嘅。咁因为后来亦都喺我自己，如果有啲听众系有睇过我嘅作品咧，我导演嘅作品咧，即系你会发现我有啲类似嘅题材噶，就系早两年做过有套戏叫Red 啊，中文我哋译咗做赤裸，就系讲一个又系 哦，系啊系啊， 京剧嘅大老官， 系有啲似有啲似。 其实到最后嗰样嘢都系讲一样嘢，就系咩？就系 identity， 就系一个身份啊，或者文化。 我哋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噶， 系啦系啦，我哋已经讲过啦。咁就系讲 identity， 而 M Butterfly 咧，其实到最后嗰个主题啊，都系讲一样咁嘅嘢嘅。当然系多过唔系净系呢样嘢啦，亦都系呢个作品点解会而家咁广为传颂，同埋被誉为一个好戏啦。咁所以就呢个喺我自己个学习嘅过程，同埋喺我作为一个搞戏剧嘅人，一个戏剧艺术工作者嗰个历程入边咧，呢个戏对我影响都几大。 系呢个剧本真系好好睇嘅，即系我睇完之后我都将佢列入咗我即系好中意嘅剧本嘅范畴里面，真系一个好好剧本。但系咧，其实佢最吸引我咧就系咧，有时我哋成日睇啲电影啊、电视啊，最好嗰句说话系真人真事改编呢一句嘛。 系咩？ 系啊，其实今次我哋讲咗话讲 Empathify 之后咧，咁我就做一啲 research 先至再睇个剧本啦，跟住做啲 research 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都系讲佢系完全有一个真人真事去改编，即系我以为系真系纯粹蝴蝶夫人改过嚟啊，原来唔系 个。个主要事件个脉络啊，即系话，当然嗰啲人物个心路历程，我哋就冇办法肯定系真噶啦。但系个主要故事个脉络竟然系真人真事，呢件事 系好 amazing 啊，真系 系真系好夸张啊呢件事。但系的而且确，我哋嘅生活有阵时系比戏剧更加戏剧。 咁啊系，即系 我人越大就越开始发现呢样嘢。我哋身边嗰个世界真系好多嘢系比戏剧更加戏剧。 咁好啦，我哋讲咗咁多，但系我哋依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先至正式讲个内容俾大家听啦。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啊！初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咧，就系黄哲伦嘅《蝴蝶君》啦。其实真系一个好精彩嘅剧本。 中文译做《蝴蝶君》，我都觉得译得好好。 系个君字系好好嘅，即系不如你都解释下个 M 字点解啊？ 因为嗱，因为原本就有个歌剧啦，就系、是、Puccini 嘅一个歌剧，就系、是、意大利歌剧，就叫 Madame Butterfly 蝴蝶夫人。首先呢个戏原本系叫 M Butterfly。咁 M 咧就又唔系 Mister， 又唔系 Miss， 又唔系 Mrs， 又唔系 Madam， 又唔系 Miss。 stand for 啲乜嘢咧？ 乜都唔系，乜都唔系。咁到最后咧，就我哋就借咗一个咧，好有趣嘅就系、是，其实系一个好日本人嘅叫法啊，蝴蝶君。 哦，好日本人咩？我以为系啲好京剧嗰啲。 因为男仔女仔都系叫乜乜乜乜先生，乜乜乜乜君咁样噶嘛？呢个系即系日本个文化系咁样噶嘛？ 哦、 即系佢会叫佢乜乜先生啊！就算你系咁样啦，慧玲神咁样，点解会叫佢慧玲神？因为慧玲先生，先生有一个敬意咁样嘛。到最后 佢只系分前辈后辈嘅啫嘛，但系 都会叫小姐，特别系而家现代啦。咁但系如果系喺某一啲好特殊嘅情况，譬如你系老师嚟嘅，佢一定叫你做慧玲先生噶嘛。即系譬如系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呢个戏就叫蝴蝶君，就系、是、令到蝴蝶君呢个人物咧就冇咗个性别。 系 咁呢个亦都同 M Butterfly 呢一個名咧，係就我覺得係即係叫 相映成趣啊！真係 又唔係相映成趣，係逆到。 唔係，但係佢嗰個相映成趣係同蝴蝶夫其實嗱，首先我哋講少少蝴蝶夫人嘅 background 嗰邊好唔好？因為都有影響。雖然個主線唔係喺蝴蝶夫人嗰度，咁其實蝴蝶夫人本身嘅 background 同蝴蝶君嘅關係係啲乜嘢咧？ 如果大家可能有啲人已經接觸過呢一個戲啦，咁但係我相信絕大部分人接觸呢個戲咧係電影，就唔係舞台劇嘅。 哦，咁係。 咁所以咧，我就好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嘅話咧，會去借呢個劇本睇下，因為圖書館容易借到嘅，容易借到嘅。 好多本。 咁就呢個戲究竟同蝴蝶夫人嘅關係係咩咧？首先就要講蝴蝶夫人嘅故仔。蝴蝶夫人嘅故仔就好簡單咁講，就係咩咧？就係一次大戰後，咁美國嘅軍隊喺日本，咁有個美國嘅水兵咧，就用咗100 yen。即係幾蚊港紙嚟嘅啫，當然都係當年啦、就買咗一間屋，同埋呢間屋入面所有嘅財產嘅統治權，就包括入面嘅一個女仔、就係、是、蝴蝶啦。咁呢個蝴蝶咧，佢亦都順理成章就係好似係即係娶咗佢咁啦。但係其實喺日本嘅法例入面咧，就係、是、你娶咗佢，只要你分居一個月，就當冇事發生過噶啦，咁啊算數噶啦咁樣。即係喺日本嚟講，即係女性嘅地位好低嘅當年。咁佢就即係有咁嘅地方啦。咁然之後呢、這個蝴蝶啊，呢、這個 Madame Butterfly 蝴蝶夫人咧，就係佢愛上咗呢個水兵。但係佢呢個愛上咧，好大程度係因為一個純粹嘅日本嘅女人嘅服從性，我嫁夫就從夫咁樣。然之後佢就叫做愛上咗呢個水兵啦，咁但係呢個水兵咧，後來就奉召就要翻美國啦。咁翻美國嘅時候咧，就寫低咗就係話佢幾時會翻嚟呢度啊？就係、是、當呢個知更鳥築巢嘅時候，佢就會翻嚟啦。 哦，哇！ 知更鳥築巢嘅季節佢就翻嚟。咁呢個女仔就啊等佢啦，但係其實女仔就唔知道，就係、是、因為知更鳥係唔會築巢嘅。 哦， 咁所以其實就係咩咧？其實佢唔會翻嚟，但係其實呢一個蝴蝶夫人咧，亦都同時係有咗新人， 即係有咗呢個美國水手嘅。 冇錯啦，有咗呢個美國水兵嘅新人，咁於是者過咗幾年之後咧，終於有一日美國嘅軍艦啦，就又翻嚟呢度啦， 路經 啦，你就當係咁。佢翻到嚟嘅時候咧，呢、這個蝴蝶夫人咧就滿心歡喜，就應該佢會翻嚟揾自己啦。點知佢就唔翻嚟揾自己，咁就有另外一個人咧就通風報信咧，佢哋就知道咗原來佢哋有個 B B 啊。咁卒之咧，呢個水兵咧就係叫咗自己嘅老婆，因為自己本身有個老婆喺美國，就叫自己個老婆嚟呢度就攞翻嗰個 B B。咁呢個蝴蝶夫人就係俾咗呢一個 B B 佢走咗之後，然之後到最後呢個蝴蝶夫人咧就係喺唱最後嗰隻歌，就係話誒我寧願係有榮耀咁樣死就好過忍辱偷生。咁到最後就係切腹就自盡啦，你知道日本人切腹自盡就係最高榮耀嚟啊嘛。咁就個戲就咁樣完咗。呢、這個就係蝴蝶夫人。其實個故仔係好簡單嘅，好多好多歌劇都係咁樣。那個故仔係好簡單嘅，只不過佢係將某一啲嘅情感嘅 moment 強化咗就變咗做歌咁樣。個故仔係好簡單。 即是个美日的恋爱啦， 简单是这样啦。咁但系而家究竟呢个蝴蝶君呢个古仔究竟系讲乜嘢嘅咧？咁我哋就由头开始讲啦。 仲要系真人真事，我记得系 真人真事， 好精彩。 我哋讲下舞台剧啊，大家就如果你睇咗个电影嘅话，就会同呢个都几唔同啊。我觉得，我好老实讲，我谂舞台剧好啲添。 哦，系啊。 成个我等阵到最后会再解释，同埋会讲一啲其他嘅理论俾大家听一下嘅。 好。 咁就一开始就系咧呢一个男主角啊，就系阿 Renee Gellerman， 就亦都做有好多个译名嘅加利马尔啦，我哋叫佢做 Renee 啦 ，Renee 即系呢个系我哋比较容易记。 好。 咁一开始佢就已经系坐咗个监狱入边，咁佢就对观众讲嘢，系对观众讲嘢就系、是、你哋都即系知我系边个啦，即系我古仔啊好出名啦，所有人都当我系一个笑柄啦，即系所有而家喺法国。啊！冇咗我啊，唔掂啊，会冧啊！呢波场，因为佢哋冇嘢好讲啊，所有人都讲紧我啊。咁啲人就一提起佢名字就跟住我哋就即刻已经，因为系舞台剧啊嘛，咁就即刻就起第二个光区，然之后就有啲人喺度宴会咁啊 Renee 咁啊，系啊系啊，全部都系讲紧 Renee 咁啊，但系就冇讲到系咩事嘅。咁辗转咧，呢一个 Gellerman 咧就开始佢就讲啦，话哦，咁要讲我古仔咧，就要由呢一个蝴蝶夫人嘅古仔开始讲起啦，就系、是、我哋头先讲嗰个美国水兵嗰个古仔。咁佢就慢慢开始讲呢个古仔啦。同時佢就介紹佢身邊嘅一啲嘅朋友啊，同埋佢自己係一個咩人？咁佢自己係一個好保守嘅人嚟嘅，就同蝴蝶夫人入面嗰個水兵就好唔同啦，即係到處拈花惹草啊嗰啲 流程 係啦，就佢就唔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咁亦都講到咧，就係有佢成個故仔真係究竟。佢點樣嚟到今時今日喺個監獄入面，就係、是、一開始就係咩呢，就係佢係駐中國嘅一個法國領事。咁佢呢就有一日呢就係喺德國領事館嗰度呢就係睇咗個演出，就係咩呢，就係、是、蝴蝶夫人嘅一個選段 就是这个 Madame Butterfly 的选段，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演员，一个中国的女演员呢，就是宋小姐，就是演出，她就唱这个蝴蝶，就是最尾臨死嗰段戲，咁咧其實佢就唱得唔好嘅，即係佢都唔係受慣呢一個歌劇嘅訓練，佢就唱得唔好嘅。但係呢一個 Randy Gallagher 咧，就睇佢演出嘅時候咧，就覺得啊，佢真係佢雖然唱咧把聲就唔係唱得好好，但係佢係最令我入信嘅，因為你知道啦，特別咧，如果大家對歌劇有啲認知，特別係以前咧，而家唔係嘅咯，我話俾大家聽，特別係以前咧，唱清歌劇嗰啲咧，梗係大肥佬啊、大肥婆啊， 好大嘅 support 啊，係 啦，跟住咧，你諗下，你揾個外籍嘅女子，即係一個洋人，好大隻嘅，然之後走嚟扮一個日本嘅少女，温文爾雅咁樣，仲要係好温柔軟順嘅。 其實佢哋化嗰啲妝，唔知點解你硬覺得唔係好 match 噶嘛？會 點都好啦，總之就即係佢就話你揾個。如果是找过那一些的 opera singer 来做这个角色根本就不入信，所以他到最后在个演出完了之后见到这个宋小姐，他就跟这个宋小姐说，我觉得个戏很好，你真的做得很好，我很喜欢这个戏，怎知道他讲完这句话呢，就是开口及着你，原来这个宋小姐就很不喜欢，他说哦，是吗？你很喜欢一个美国人喜欢了一个日本人，第一，你知唔知道日本人喺之前系对我哋中国人做咩？捉咗我哋几多人去做啲生化实验啊？咁样，对唔住咁啊。第二就系你梗系开心啦，因为有个洋人，有个西方人就中意咗个东方嘅女性，咁然之后呢个东方嘅女性咧就毫无条件咁样完全嘅 full submission， 即系所有嘢都俾晒佢，奉献咗俾佢啊嘛，咁你就梗系开心啦。佢话我唔系咁意思啊，我其实系话即系平时都系嗰啲好高大嘅女人嚟唱呢个角色噶嘛，但系而家今日我终于信呢个角色，同埋我睇到呢一个戏美丽嘅地方。咁跟住呢一个阿宋小姐就同佢讲话。哦，咁你试下咁谂啦。如果系讲有一个日本人，矮矮细细咁，就中意咗个你哋美国嘅好靓嘅嗰啲 cheerleader， 咁跟住咧同佢结咗婚，然之后咧呢、这个日本人翻咗去日本，跟住嗰个呢、这个白人嘅女仔咧就郁郁寡欢日嚟喺屋企，就仲要有咗添，咁、那个故仔仲好唔好睇啊？即呢、这个宋小姐系咁样得咗佢一句，然之后转身就走啊，跟住话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嘅话，不如你听下京剧啦，唔好再睇呢啲咁无谓嘅故仔啦。你下个礼拜如果得闲就嚟睇下我做京戏啦，咁可能会对你嘅教育有一啲意义啊。咁咁如是者呢一个 Randy Gallagher 就走咗啦。咁但系佢亦都真系就开始走去揾佢，就去睇京戏啦。咁啊，如是者走去后台度，见到佢，你真系嚟咗，虽然就来咗啲两个礼拜，你先嚟咁样，但系咧就开始发生嘅就系话，佢哋两个咧就唔至于话即刻暧昧啊，但系佢哋两个好似好有 attraction 咁样嘅。 系。 然之后咧，呢个阿宋小姐咧收咗工之后，就同呢个 Randy 咧就行路翻屋企，每次咧屋企门口咧就叫佢你走啦，咁啊就每一日都系咁样。如是者咧有十几日都系咁样，都冇嘢噶。但系去到有一日咧，突然间宋小姐咧就叫佢你不如入嚟我屋企坐下啦咁样。咁唔入就由自可，一入咧就已經係即係嗰件事就已經好奇怪啦。個奇怪就係奇怪在，哎呀，我唔知啲人會點講啊！即係我驚啲人會閒言閒語啊！我係一個即係好有矜持嘅中國女人嚟噶嘛。而呢一個 Randy Gallagher 咧，雖然佢自己係有老婆嘅，但係咧佢就係已經對呢一個宋小姐咧就已經係。叫中意咗佢啦，最簡單 係 動咗情啦，咁就係走去錫佢啊，咁樣到最後亦都係俾呢個宋小姐推開咗，咁走咗。咁如是者咧就原本就冇嘢噶，咁佢就翻咗去啦。但係咧喺呢段時間，這個 Randy Gallagher 就一路冇再去揾呢個宋小姐。但係如是者過咗好多個禮拜之後咧，這個宋小姐竟然寫信翻嚟啊！佢寫信翻嚟就係話你已經四五個禮拜冇嚟揾我咯，究竟咩事啊？係咪我做錯啲咩啊？跟住隔個禮拜又寫信嚟，點知到最後嗰一封信咧，佢就係話：哎呀，我完全投降啦，我輸曬啦，我將我所有嘅乜嘢都俾曬你，即係中文最直接嘅翻譯就係話我將我所有嘅收入都已經奉獻咗俾你啦，即係你。 即系我唔要面，我都要话俾你听，我好挂住你啦。 咁到最后嚟到呢度，同时咧就系 Randy Gallagher 就系收到一个消息，就系话佢咧就系升个官嘅。佢原本只系一个小小嘅职员，但系咧就系佢个顶头上司咧就俾人炒咗，就系因为佢咧有啲情报收得唔好啊，就俾人炒咗，就调咗翻去法国啦。咁原本佢就谂住，哎呀自己都俾人调走啦。点知咧嗰个最顶头嗰个领事就同佢讲，唔系你而家升做副领事， 你 就俾心机啦。咁同埋因为听讲你最近你啊同啲中国人吓啲关系几好啊嘛吓咁样，即系其实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佢你有一段婚外情嘅，就系只不过系佢太太就。 好似唔知咁样啦。OK， 同埋佢对佢太太讲大话噶嘛？ 系系啊，佢去探完呢个宋小姐之后，翻去就同佢个太太就讲咗大话，就话冇啊，我去咗唔知边个领事嗰度倾啲咩啫嘛，有人啊写咗啲好长嘅文啊，咁啊睇嗰啲文咁样咯，咁样。咁但系其实佢系讲大话嘅。 系。 咁由种种嘅迹象就可以见到呢一个 Renee Gallaman 其实就系中意咗，真系中意咗，爱上咗呢个阿宋小姐啦。咁但系事情发展落去咧，就开始有啲即系更加麻烦嘅情况出现啦。因为一个法国人，佢又中意咗呢一个中国嘅女人，除咗系中意佢温柔软顺之外咧，咁就当然都有一啲唔多唔少嘅色情嘅成分啦。咁样咁啊，唔应该话系色情嘅成分，佢系真系中意呢个女仔啊嘛。 系 咁就想同佢发生关系啦。但系咧，第一呢个宋小姐同佢讲话，我从来都冇做过呢样嘢噶，我系未经人事啊。咁样咁跟住佢就要求就话，第一唔好除衫，第二熄晒一灯。咁就如是者就係咁樣，就呢個宋小姐亦都同佢講話，哦，因為佢媽媽咧，呢個宋小姐嘅媽媽咧，其實就係妓女嚟嘅。喺以前咧，仲係大上海嘅年代咧，佢媽媽就已經係出入呢啲咁樣嘅上海嘅一啲咁樣嘅舞廳啊嗰啲，所以佢就好知道點樣服侍男人。佢又話俾我聽，我知道點樣服侍男人，所以亦都係咁樣咧，就佢哋兩個就係咁樣發生關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好啦，辗转就再迟啲咧，就开始呢一个 Renee Gallaman 咧，终于就忍唔住啦。去到有一日咧，佢又少少饮醉咗酒啦，就同呢一个宋小姐讲啦：除衫，除晒衫啊！我想见到你啊！因为佢即系其实一路都有一个咁样嘅好大嘅好奇心，就系点解即系唔可以俾佢见到佢嘅全相咧？第一，第二就系话一个白人对住一个咁样嘅东方嘅女子，佢一路都想佢可以征服呢个女人，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心态咯。我觉得到最后佢有咁嘅要求，而呢一个宋小姐一路都唔肯就范嘅。到最后喺呢个时候咧，宋小姐咧就同佢講咗一樣嘢，即係喺呢一個加勒曼就一路摸佢，一路想除嘅衫嘅時候， 有少醉咁嘅時候， 咁佢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我有咗。咁講完呢樣嘢之後，呢個啊 Renee Gallaman 就即刻就停咗手腳啦，係咪先？咁亦都喺同時咧，個舞台劇嘅劇本亦都係有一啲嘢好大嘅改變啦。嚟到呢度咧，就係突然間就係我哋見到有一場戲咧，就係呢一個啊宋小姐咧同一個啊金同志啊。有个应该是共产党的党员咁样啦，就同佢倾偈，佢同佢讲话，我而家要一个混血嘅 B B， 七个月之后 我就要有一个咁嘅 B B， 国家要想办法安排俾我。佢话吓，国家唔会肯做呢啲嘅。佢话我谂国家为咗要反革命嘅话，有可能都要采取一啲其他嘅反革命嘅行为，导致我哋达到我哋嘅目标啦。所以国家一定要安排俾佢。咁如是者呢个宋小姐咧就消失咗一排，直至到咧就系佢之后再出现咧就已经系抱住个 B B 噶啦。咁亦都見翻呢一個 Renee Gallaman 啦，咁但係同時咧，當時就正值呢個文化大革命，咁因為呢個宋小姐其實佢本身咧就係一個演員嚟嘛，京劇演員嘛，咁喺文化大革命嘅期間就即係都俾人批鬥啦，咁同時呢一個法國嘅副領事啊 Renee Gallaman 咧。亦都奉召要翻去呢、這、一个法国啦。点解咧？因为喺个过程入面，其实一路啊，就系呢一个 Renee Gallaman 就系想用佢认识嘅中国人啦，就得到一啲中国人嘅资料，就话翻俾法国领事知啦。但系同时，其实原来呢个宋小姐一路就系利用紧呢样嘢咧，就由 Renee Gallaman 身上咧就得到一啲情报嘅。 得到啲法国嘅情报。 唔同嘅軍事情報啦，即係佢係想知道越戰嗰邊打成點啊！即係而家美國人嗰邊又 會點樣派兵啊？係啦， 咁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到最後咧，因為 Renee Gallaman 佢講咗好多嘢咧，其實到最後都冇兑現到，亦都唔啱咧。即係好可能因為佢洩漏咗其他啲資料俾阿宋小姐知啦，到最後咧就佢亦都奉召就係調翻去法國。 嗯， 咁呢個宋小姐喺文化大革命嘅期間就俾人批鬥啦，到最後咧亦都係俾咗一件差事佢，就係話：哦，既然係咁嘅話。咁你就去法國揾翻你個情夫啦，你去揾翻阿 Renee Gallaman 啦。但係嚟到呢個位咧，所有觀眾都已經肯定啦。之前係唔肯定，唔係唔知啊，係我哋而家肯定呢個所謂嘅宋小姐其實係男人嚟嘅。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睇佢第二次出場都幾肯定噶。 其實對於特別係我哋中國人睇，我哋都幾能夠肯定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呢個戲當日做嘅時候真係做得好咧，我諗有啲觀眾係真係會以為佢係女人嚟嘅。即係呢個都幾緊要嘅。即係我哋而家已經冇辦法體驗到呢樣嘢㗎啦，我覺得。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到最後就係呢個位就係佢就。话去法国就揾翻呢个法国领事，但系法国领事已经被人炖咗冬菇啦，佢已经唔系副领事啦，佢就喺翻法国，同埋就冇晒所有嘅职衔。但系而家呢个宋小姐佢得到嘅指示咧，就系你要想办法继续攞到啲情报翻嚟咯。点知好衰唔衰咧？這個 Renee Gallaman 咧就有一个新嘅差事啦，就系咩咧？系送信员。 竟然呢、這个送信员就成日攞住好多机密文件，咁呢一个宋小姐咧就系、是、每次都会攞出嚟影相，然之后咧就 send 翻去中国啦，系咪？咁但系点解呢个 Randy Gallerman 就系佢话要影相就俾佢影相咧？喺个戏入边冇好详细咁讲嘅，直至到最后就系法庭戏啦，就系、是、呢个法庭戏入边咧就系呢一个宋小姐就以一个男儿身 着翻西装短头发 咁就走入嚟。 系哇！喺电影呢个位系几震撼。 咁呢一个位就系阿 Randy Gallerman 就真系完全即系俾人打击到癫咗，就系佢原来系一个男人嚟嘅，亦都喺舞台剧嘅剧本入边有一啲即系半幻想嘅情节咧，就系、是、呢个 Randy Gallerman 就系睇住呢一个宋小姐喺佢面前除晒啲衫，系除晒完全除晒，咁、佢就真系要面对佢原来系一个男人呢样嘢。但系到最后个戏咧，就系、是、喺舞台剧度咧，就系、是、都几重要嘅，就系、是、喺法庭度啊！啲人问呢、這个Randy Gallerman 就系、是、咁究竟系点样？咁你哋两个喺埋一齐，点都仲一定有吓、啊，即系、啊、即系佢哋又唔知点讲喎，系 啊， 即系因为嗰啲法官啊、嗰啲律师嗰啲都唔知道点问好，因为好尴尬，到最后话冇乜好尴尬噶，佢就系讲咧，因为佢系一个中国人嘅女人嚟啊嘛，佢话佢有矜持啊嘛。佢怕丑嘛，所以咪熄灯咯。我从来都冇见过佢系唔着衫。咁而问呢个宋小姐咧，就系、是、话喂，咁究竟佢知唔知道你系男人嚟噶？宋小姐嘅答案啊，重妙就系、是、我从来冇问过佢，我从来冇问过佢知唔知道我系男人嚟。即系究竟佢哋系唔系知道对方系男人嚟？ 佢同埋佢都好似话佢从来冇问过我系唔系男人。 系啊系啊， 所以我唔会答佢，我系一个男人咯。 系 系。 嗱咁啊，嚟到呢个位到最后啦，总之到最后就系咩咧？就系、是、Randy Gallerman 真系无奈之中要接受佢其实系一个男人嘅呢个事实咧、 嗯。 到最后佢就化翻个妆，戴翻个假发，就好似变咗一开始个戏咧，阿蝴蝶夫人，即系嗰个日本女子嗰、那个咁样嘅形象、 那 個。而到最后咧，佢系喺个台上面咧就系、是、自杀、 嗯、 死咗，咁就系唱住到最后嗰只歌。就是蝴蝶夫人最后嗰只，佢话我宁愿光荣咁样死，都唔想咁样忍辱偷生，到最后就係剖腹自尽，咁我戏就喺呢度完咗啦。 哇，好精彩，你真諗都冇諗过呢个係真人真事，真係 larger than life 啊。 呢一个我諗係成个戏到最后我初初睇我都唔知道係真人真事嚟㗎，但係到最后因为就係睇完个戏然之后去做一啲 research 嘅时候先知道哇原来係真人真事嚟喎，你諗下即係我哋嘅生活原来好多时係真係仲戏剧过戏剧㗎。係 啊，我睇啲资料呢话呢个蝴蝶君啦，即系个宋小姐啦，佢都好似系留咗喺法国生活嘅，最后咁咧，直至到佢死嗰日啦，跟住之后有啲记者啊打去问翻个法国人话：，喂，你嗰个伴侣，嗰个男人死咗，你有咩睇法？哦，我冇乜感觉啊，咁佢总会死嘅，咁就收咗线咯。好震撼啊！我觉得 ，anyway， 我哋而家知道咗个故事内容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讨论下啦。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嘅剧本咧，就系黄哲伦嘅《蝴蝶君》啦，《M Butterfly》啦。其实呢个剧本本身系要佢用英文嚟写噶嘛，系嘛？即系所有大部分都系英语嘅对白啦。即系但系除咗你话头先共产党嗰度，应该系中文。 喺个剧本都系英文嚟嘅。 哦，都是英文嚟嘅， 因为剧本都是英文嚟嘅，因为原本嗰个演出是在 Broadway 上，是一个全部都是英文嘅演出嚟嘅。其实入边系得好少普通话嘅对白，净系叫个唔知叫个啊苏芳茶坏奶，净系有一句咁样嘅普通话就 、哦， 其他全部是英文嚟嘅。系、 哦、 啊，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有一个荒谬嘅就系、是、第一嗰、那个系法国领事，佢唔系美国领事吓。嗯咁啊，第二咧就係、是、連嗰個共產黨黨員同呢個宋小姐嘅交談咧，都係英文嚟嘅。 咁 但係如果我哋講呢啲嘢咧，就冇嘢好講啦。所以我哋就當我哋係只不過係聽到一個我哋能夠明白嘅語言，咁就算數啦。即係唔好考慮呢個情況，一考慮呢個講唔通噶啦。其實， 但係頭先我聽你講個故事嘅內容啦，因為我又有睇咗電影啦，我覺得基本上個故事內容係冇乜大分別嘅，但係佢講故事嗰個 方法 係 唔同 嘅。係，但係你頭先都講過啦，你覺得舞台劇劇本某程度上好过电影添，点解咧？系咪因为关呢个讲故事嘅方法事咧？ 我想第一样嘢，我又想跳开少少，就讲翻一个我节目之前都有提过，就是布雷希特苏黎主义。 系啊系啊。 咁布雷希特苏黎主义其实其中一样最重要嘅系咩呢，就系、是、佢其中一个手法经常运用嘅就系咩呢，先讲个结局俾你听，然之后咧就先至做嗰个故仔。佢讲埋俾你听，到最后佢会死噶，或者到最后佢点啊，就即已经知道咗个结局啦。然之后咧，我哋先至去睇个故仔。咁呢一个方法喺苏黎主义嚟讲，想达到一个咩效果呢，就系、是、想我哋唔好成日挂住同情嗰啲角色， 嗯、 就会咧多咗一份咧，就系、是、我哋一路喺度谂，一路喺度，咦？点解到最后会咁咧？点解啲人会咁样睇咧？或者个戏一开始就系而家喺舞台剧度 ，Renny Gallerman 个 set up 就系话，所有人都喺度讲我而家成为所有人嘅笑柄，我而家坐紧监。咁我哋就会，咦？点解佢会坐监呢？点解佢会成为所有人嘅笑柄呢？嗱，仲有一个假设，就系我哋系要当我哋所有人冇听过呢个故仔，完全唔知道呢样系乜嘢。因为我哋而家一个咁耐之前嘅剧本，我哋所有人都知道咗个结局嚟睇噶嘛，系、 嗯、 咪？但系如果我哋而家就算我哋去走去睇《蝴蝶君》电影啊，《钻龙》Jeremy Irons， 你走去睇嘅话、嗯，我哋都系知道咗个结局嚟睇噶嘛，所以都已经产生咗个类似嘅效果嘅，就系、是、我哋已知结局。 但系唔等于我唔同情佢喎，其实 冇错。但系咧，你花嘅精力啊，你个脑入边嗰个动作，你谂紧嘅嘢咧，就会唔同咯。你都会同情佢，但系咧，由于舞台剧咧，点解佢而家个 set up 就系一个人坐喺个监仓度，佢喺度讲紧自己个故仔，然之后 keep 住会跳翻喺个监仓度，佢就系讲嗰阵时就系咁咯。跟住啊，边个嚟揾我咯？然之后会跳出跳入咧，呢样嘢系令到我哋成日翻翻去一个。个戏剧嘅现实，个戏剧嘅现实系佢喺个监仓入边讲紧故仔， 系 呢个系个戏剧嘅现实。OK， 所以呢样嘢系令到我哋咧唔会就咁 follow 一个故仔喺度谂，哎呀佢追唔追到佢咧？佢追唔追到佢咧？如果你睇电影嘅时候咧，你就会 因为纯粹说故事啲啊嘛， 系啦，因为喺个电影度嗰个线性嘅故仔推进咧，就好容易我喺度睇，咦呢、這个法国嘅领事就遇到一个中国嘅女子，然之后佢哋两个，哎呀会唔会相爱咧？会唔会喺埋一齐咧？哎呀佢哋真系喺埋一齐啊！然之后佢哋发生关系啊？点点点啊？我哋如果唔知道佢系一个男人嘅话，我哋就唔会咁睇咯。但系如果我哋系知道佢系一个男人，我哋知道。做事件嘅时候睇嘅时候，哇唔系嘛，佢真系信佢噶，啊咁啊讲得通，佢真系咁样啊讲得通，佢两个点样喺埋一齐？我哋睇嘢会有啲唔同咗噶。 所以我觉得个分别系某程度上佢不断跳翻入去监仓嘅时候，我会多咗个角度，从呢个法国领事嘅角度去睇，哦原来佢会去咁样睇件事，或者我会谂，咦佢系咪咁样去睇件事咧？我同佢可能又唔同，即系多咗一个咁嘅。判断咯，即系同斋睇个故事系真系有唔同嘅。 即系我谂呢一个位，我哋如果再讲嘅话，仲有好多位可以讲嘅。但系我第一样嘢就系建议，如果我哋嘅听众对编剧呢一门艺术想有一啲研究嘅话，呢个系一个几好嘅 demonstration， 即系一个示范。你睇下个电影版本同埋舞台剧嘅版本个分别。嗱，我唔系讲紧电影剧本同舞台剧本嗰、那个。一个先天上的分别是怎样讲同一个故事，同埋佢产生出来的效果会怎样。即我哋之前都讨论过的、哎、有没有 narrator， 有没有说书人，究竟这个说书人的出现会怎样影响到我们的看法，或者观众的、那个经历，这个才是最重要。而很明显舞台的剧本和电影的剧本这个经历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舞台的剧本是好过个电影剧本呢，其实主因是这个很明显是个编剧的原意。嚟噶个舞台剧剧本，但系个电影嘅剧本系第一系为咗配合电影呢样嘢，好难做到一个咁样同时间跳出跳入角色扮演。不同的空间同时交错，这样东西在电影里面相对地不是 难处理，应该是更加容易处理，但是那个剧场感呢在舞台剧上面是更加有趣的、 嗯、 因为那些这样的幻象会令到我们同时将几个很不同的 idea 扭埋了一起，跟着我们那个联想呢是会更加丰富。所以为什么我到最后我说我不是说他拍得好不好或者做得好不好，而是论个剧本的模式或者他能够展现的话，个层次深度複雜性呢一定是舞台剧的剧本好过电影剧本。 Okay， 但事实上刚才所讲话，即如果我想学写剧本呢，我看这样东西我会觉得它真的很不容易。即你很多时候用一个、第三者或者一个旁述一个 narrator 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将这些讲得太白的。 是。 即这个其实很有难度，所以它今次的拿捏是真的不简单的。 而且它是在这里讲自己的故事，它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同时呢它不是只是讲一个故事，佢喺度經歷緊一樣嘢噶嘛，佢、自己喺度講翻自己個故仔，佢有感受噶嘛、 嗯， 所以呢個不論係編劇啊、演員啊、導演啊，都係會令到件事個複雜性提高咗好多，亦都係令到個氣味濃郁咗好重要嘅 部分咯。頭先我哋講話嗰個蘇黎主義令到我哋會諗啊，咁點解會可以變成咁嘅咧？嗰陣時，因為嗰個主角喺而家舞台劇嘅劇本入邊，佢必須要做呢樣嘢啊嘛。而我哋好多時，我唔知點解我翻去聽我哋嘅節目，我好多時都啊呢句嘢，我點解成日都冇講到出嚟嘅？因為我哋睇戲嘅時候，通常都會係由個主角佢點樣睇個世界，或者佢點樣諗、點樣行為嚟去感受嗰個世界噶嘛。 係啊係啊。 而喺舞台嘅劇本入邊咧，我哋必須要同嗰個主角一齊做，因為嗰個主角會突然間跳翻出嚟，點解我嗰陣時會信佢嘅？咁我哋就會由佢嗰個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啊嘛。所以嗰樣嘢係相對地係比較布萊希特蘇黎主義。但是电影剧本那样东西就先升一点比较直接一点，我们就会投入个角色比较多一点，而不是好像舞台的剧本那样会比较理性的跳后一步仔来看。而 且电影即虽然我们今天讲舞台剧剧本，电影呢我都会去想、啊、究竟哪个是主角呢？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宋丽玲的角度去看、啊、究竟他爱不爱他呢？即 两个人的角度我都会比较即沉迷，两个角度都會去追咯，就唔係咁純粹淨係喺一個法國大使呢邊望住呢件事嘅。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同埋咧，頭先我哋咪講到話，即係譬如睇電影嘅時候啦、嗯，我會成日喺宋小姐嘅角度去諗咧，我都即係就算睇完成個戲咧，我都冇一個結論，究竟佢咪中意 René 咧，即係呢個法國大使咧，我都總會去諗噶，因為嗱、你總會諗啊，佢係咪即係純粹為咗套取個情報咧？係，但係你又覺得佢哋中間發生咗咁多事，點都有啲愛，因為佢哋每一次相遇啊，呢啲全部都。好似好有愛喎、啊，咁我就我又亦都因為我睇電影咧，會有一個好強嘅觀念，就係佢個處理係點樣噶嘛，我總會諗，咁究竟應該係個演員處理定個劇本本身有冇講到呢一樣嘢？呢樣嘢係都係好有追韓性嘅一樣嘢嚟。 係啊，而你問我究竟個劇本有冇寫到呢個宋小姐係唔係中意啊，或者阿宋生啦，係唔係中意呢個 René 咧？呢樣嘢咧，你問我劇本有冇寫咧，我會話有嘅。 有啊，真系 系好失途，但系有嘅，我觉得 系啊，喺边个位啊？ 唔系一个位嚟嘅，喺成个戏个布局。但系到最后咧，最有趣嘅地方亦都系就系咩咧？就系、是、哎呀，睇完个戏，我哋会问咁、哦、好老实讲，如果我哋个观点系喺阿 René Gallman 嗰个角度去睇嘅话咧，我哋会问同样嘅问题。 系 咁呢个，我觉得成功啦。呢、這個我覺得就係、是、嗱，我哋之前提過有套戲就係呢、這個我左眼見到鬼啦、 嗯， 就係話我哋唔知道究竟嗰隻鬼魂係唔係嗰個阿徐生嚟嘅，冇、 嗯、 解説到噶嘛，咁、 啊、 我就話喂，咁呢個到最後觀眾會問嘅， 係咪？ 嗱，觀眾會問咧，唔係有問題嘅，就好似我哋而家呢個劇本咁樣，觀眾會問，哎呀，究竟呢個宋小姐或者阿宋生係唔係中意呢個 René 嘅咧？如果呢一個問題係嗰個主角會一樣都問嘅問題嘅話，咁呢個問題就應該保留啦。 Okay. 当然都可以俾一个答案佢，当然都可以俾，但系个戏个最正嘅地方就系嚟到呢个位，佢到最后根本就唔知道，而佢到最后选择自杀。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翻之前我左眼见到鬼咧，嗰、那个位咧就系我哋喺个戏入边见到呢个女主角阿郑秀文问呢个问题都冇问过啊，佢完全冇一丝流露过佢有呢一个咁嘅质疑。咁呢个我就觉得编剧、导演、演员都系有遗漏咯。 Okay. 但系而家呢个戏到最后。呢、這个男主角 René Gallman 到最后佢会质疑佢系唔系爱自己呢样嘢咧，就已经足够啦。咁、 嗯、 但系当然到最后你个问题就系话，你觉得啊宋先生究竟系唔系爱上咗呢一个 René Gallman 咧？ 嗱，你头先话咧，可能有一啲好失途嘅线索，我又喺度谂，头先我自己嘅睇法系觉得爱啦。我觉得个基本设定一定要系有呢一个爱，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呢个关系形成，先至会再 question 落去。咦，咁嗰啲间谍嘅嘢系咪令到佢哋唔爱呢？表现出嚟。 早几日咧，我啊同即系几个学生上紧堂啦，即系都系讲紧喺业内拍紧电影嘅演员嚟噶啦。 系。 咁啊，我哋又攞住一个剧本就讲，即系话啊，究竟呢个 choice 又得，呢个 choice 又得，呢个 choice 又得，咁究竟系边个 choice 啊？咁样。咁呢个戏咧，你问我宋小姐或者宋先生究竟爱唔爱呢个 René Gallman 咧？咁你得两个大答案啫，一系爱，一系唔爱啊，系咪？咁、个问题就系话， 如果你是一个演员或者导演或者是编剧啦，爱好做啲定系唔爱好做啲，或者唔好话好唔好做啊？边个好戏啲啊？边个有戏啲啊？一定系爱啊嘛， 因为好大 conflict 噶嘛，咁样系会影响。 系啦，所以你问我，我下意识个答案，我觉得系一定系有呢样嘢啦，佢一定系爱佢啦。咁但系我头先都话，我都有一啲要有举证先得噶。如果我话系，但系呢个戏入边完全冇位做嘅，个编剧完全冇俾到位嘅话， 咁 我作为导演，我就要真系叫老屈个剧本，老屈个演员嘅，系咪先？咁我作为个演员嘅时候，我又会话我分身员系咁就系咁噶啦，我唔理你剧本写，我哋要做，咁又唔得。咁但係點解呢個戲而家提供咗呢一個咁樣嘅故仔嘅框架之後，我哋要選擇佢係愛呢個 Renee Gellerman 會係有得做啲，同埋嗰個證據所謂喺邊度呢？嗱，首先我想講翻嗰個所謂嘅證據先。個證據喺邊度呢？第一，呢、這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呢個 Renee Gellerman 走去揾佢咧。佢第一佢冇特別表達佢自己究竟係男人定女人，呢樣嘢從來都冇出現過。但係咧，如果佢唔係中意佢嘅話咧，喺嗰一個位咧係冇人知道佢會能夠造就到一個即係叫間諜行為嘅。 嗯， 呢個間諜行為唔係佢本身嘅職業嚟噶，唔係佢啊，我 佢 係 邊個 ？Sorry， 我有啲亂啊。 宋先生。 Oh, OK。 阿宋先生唔係我嘅職業，係一個間諜，我要想辦法易容，即係我哋唔係睇緊套 Mission Impossible 啊嘛，大佬啊，我哋而家睇緊蝴蝶君。 切個局俾佢。 係啦，呢個蝴蝶君就係一開始只不過係遇到一個咁嘅人，而惺惺相惜。跟住呢一个，我只可以话我怀疑啦，都唔应该系怀疑噶。特别喺电影入边都几明显噶，就系呢一个宋先生咧系有同性恋嘅呢个，唔系倾向嘅，直情系同性恋添啊！喺电影入边好清楚噶，即系佢有一场就系俾人批斗，然之后就系佢自己讲嘅，亦都啲人逼佢话佢喺中国系唔可以有同性恋嘅，就系咁样话佢啊嘛。咁而呢样嘢咧就系喺第一场佢哋嘅相遇，呢、這、一个 Renee Gellerman 就走去同佢讲话，我觉得好入信啊。我觉得你做嗰个角色做得好好。而嗰一个位呢，这个宋先生是完全觉得，即是好有理由相信，就是这个 Renee Gellerman 是完全觉得他自己是女人来的嘛。 嗯。 咁他亦都攞咗呢样嘢作为一个，即是你讲啊，他 take advantage， 少少占咗个便宜，就是咦，反正你当我是女人，而我又喜欢这个男人，他不知道我是男人来的。咁我继续扮演这个女人的角色，我就可以跟他继续在一起了。是。 是不是？ 咁嗱，呢个第一个点咯，即系呢个系有推论喺入边嘅，有我嘅推论喺入边。第二个点就系咧，喺舞台剧同电影入边都有一场咁样嘅，就系呢个金同志咧走去揾呢个宋先生，就叫佢讲嗰啲情报俾佢听啦，抄抄抄。但系佢系着住女人衫嘅，呢个金同志就问佢啦：，喂，你做咩啊？佢唔喺度，你做乜都要着女人衫啊？ 嗯。 嗱，呢一个咁样嘅牵涉咧，就系究竟系佢中意扮女人，定系佢哦纯粹系因为做戏？所以佢習慣咗，即係我哋咪即係有陣時都話有啲大佬官就係佢做開 方法 做開係啊，做開花旦嘅，佢就係會長期都係女性化啲嘅咁樣，都有可能。但係佢已經唔係嗰樣嘢啦，就係、是、因為呢個金同志係一路都見到個咦，即係有啲辛苦咁，你總扮女人， 我明知你係男人嚟啦， 搞啦咁。但係喺嚟到呢啲位，我哋見到佢咧，佢好 enjoy 做女人啊。佢呢個好 enjoy 做女人咧，係有好大部分嘅因素係嚟到，因為好明顯就係佢平時唔係咁樣嘅，或者佢以前唔係咁啊。但係佢點解有咁嘅行徑？第一就係可能因為佢會覺得可能呢個 Renee Gellerman 隨時會出現啦。第二就係佢好 enjoy 佢而家作為一個女人受人保護咁樣嘅狀態啊，所以 keep 住喺呢個咁嘅狀態。佢由於本身唔係 咩先，佢好 enjoy 呢樣嘢，可以係演員嘅 choice 嚟嘅，即係未必係劇本提供嘅。 佢享唔享受呢樣嘢就當然有我自己嘅分析入面啦。但係而家就係講緊有一場就係個編劇寫咗，就係阿金同志嚟揾佢嘅時候，佢唔需要扮女人，但係佢繼續係一個女人咁樣。 嗯， 呢樣嘢就係嗰個劇本入面個編劇寫咗一場咁嘅戲。咁點解要寫一場咁嘅戲呢？我只需要交代佢原來傳咗張紙俾個金同志，個金同志攞到嗰啲嘢咪得咯。但係點解要我哋見到一樣咁嘅嘢？除咗係要第一，我哋知道佢喺度扮女人。佢唔係女人嚟嘅，佢係男人嚟嘅。第二就係佢日常嘅生活，而佢呢個日常生活嘅狀態，點解佢要做女人呢樣嘢咧？我個推敲就係佢呢個角色係根本就係第一，佢好享受自己作為一個女人，有人愛佢。 嗯。 而加上我頭先講嘅第一場呢樣嘢咧，從而我推敲就係佢係應該係好愛呢個男人，而佢係唔想失去呢個男人。再加埋有一場咧，就係阿 Renee Gellerman 就叫佢要去除衫，想去除曬衫，等佢見到佢嘅裸體嘅時候咧，同時佢到最後就係同佢講：我有咗你嘅 BB。 嗱，呢样嘢当然咧，有部分就因为我唔想俾佢揭发咗我系一个男人啦。但系呢样嘢究竟系由于佢要继续履行佢一个特务、一个间谍嘅职务啊，定还是系佢唔想失去咗 Renee Gellerman 咧？ 嗯， 有趣嘅地方就系个戏呢两样嘢都系。咁样个戏先至好做啊！我哋头先咪讨论过好唔好做嘅。如果佢纯粹系为咗我要做特务嘅咋咁样，咁佢就完全唔 care 噶咯。 系噶，系噶，冇戏其实冇戏好做，因为你个人本身已经冇 conflict， 你个目的咁清晰，我只系需要攞情报，其实反而系冇嘢好做。 系啊，所以种种迹象咧，呢、這个古仔系到最后捞埋咗一齐，就系去到一个位置，文化大革命之后，就系同佢讲话，你而家可以做嘢就系你自己自生自灭啦，你去发觉，你要想办法揾到佢，然之后攞到情报翻嚟。喂，其实佢第一佢救咗自己啦，佢可以离开中国，唔使喺文化大革命嗰个时间。第二样嘢就系佢去见到佢嘅情郎，去发觉，咁佢其实都系开心嘅呢件事，只不过辗转亦都俾人揭发咗，就系佢其实系一个间谍。 嗯， 咁呢啲就开始成为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你话佢系唔系因为自私到最后要供出咗呢件事啊，或者点样啊？嗰啲我哋有其他讨论嘅空间。但系如果我哋嚟到呢度话个编剧一写已经写系佢系唔爱呢个人嘅话咧，咁其实系冇戏做添噶。 我唔记得真实嘅情况系点，但系佢去到法国之后，我都喺度谂，点解佢又要即系嗱？如果佢系爱嘅话，纯粹爱嘅话，点解佢要继续要佢做一啲间谍嘅嘢，俾啲机密情报去影相翻中国咧？即系点解仲要做啲咁嘅嘢咧？如果纯粹爱，但我就觉得呢个剧本反而系佢俾到一个好大空间我去谂，究竟佢爱唔爱咧？就系、是、因为有咁多呢啲，你再次去到法国探你呢一个丈夫啦，我哋叫做或者呢个法国领事嘅时候，点解你又要再做一啲间谍情报嘢？但反而呢个存在好大空间，令到我哋去真系去谂，究竟佢哋系存在爱定系纯粹间谍咧？反而系多个空间。 我觉得呢个就系正嘅地方。 系啊， 即系因为成个戏到最后啊，其实系点解要讲蝴蝶夫人？点解到最后系一个法国领事中意咗一个中国嘅女人？但系其实佢一个男人嚟嘅。而特别系舞台剧到最后咧，就系呢一个 Renee Gellerman 系到最后自己化咗个妆，自己做咗蝴蝶夫人，跟住到最后个舞台指引同埋个戏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个阿宋先生喺后面叫佢做蝴蝶，蝴蝶。然之后就是前面就是他在那跳这隻舞，跟住然之后剖腹死了嘛。即是他死了那个 moment 就是宋先生就在后面嗌他蝴蝶蝴蝶。就是这个身份的逆转，即是究竟哪一个才是男人，哪一个才是女人，究竟他们是不是爱，所有东西这些东西是突然间捞埋一起，令到他的复杂性呢是好有气味的。 是。嗱，好精彩。 我认为好多时戏都需要是这样的，就是那样东西如果我们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那个戏呢就真的有阵时系我直接啲讲就系不提哑巴，就系佢有阵时嗰个复杂性、嗰、那个浓郁嘅程度、人性同埋一啲唔同嘅 conflicts 摆埋一齐，到最后我哋都唔知道究竟系边样嘢，而喺呢啲位置我哋就更加见到所谓嘅人性啊嘛。 系， 咁所以呢个戏正就系正在到最后，不论系电影好，嗱我谂可能电影大家容易接触啲啦，就系、是、到最后咧，呢、這个 Renee Gellerman 佢系喺个监狱入边自杀咧，呢、這个宋先生喺个飞机上面搭飞机走嗰阵时咧，佢嗰个反应啊！即系点解要有嗰个反应咧？佢可以系食烟搞掂都得噶，但系点解要咁样处理嗰度咧？其实都系想留有一个余地，就系、是、我喺度谂，哎呀，究竟佢哋两个嗰个关系系乜嘢？究竟嗰个系乜嘢嚟嘅咧？ 嗯， 有趣嘅地方就系呢一个 Renee Gellerman， 呢个 Renee Gellerman 系因为佢自己系一个白人男人，对住一个中国女人，佢以为系自己支配紧件事，但系其实系呢一个宋先生咧，就利用紧呢样嘢咧，亦都系做紧一个间谍行为，同时令到佢本身系一个同性恋者，可以得到一个佢中意嘅男人咯、 嗯。 只要佢唔讲佢自己系男人，佢一路都用佢唔同嘅方法，令到佢得到佢自己中意嘅男人。 嗯、 所以呢个古仔亦都喺呢度，最少系因为呢两层啦，冧埋一齐嘅时候，个戏就浓好多啦。 所以都多谢阿初，你今次真系介绍呢一个剧本俾我认识《蝴蝶君》呢个剧本。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系可以去图书馆借，又或者真系去买电影睇，其实亦都唔难嘅。因为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剧本，我都觉得。希望咧，我哋嚟紧都可以讨论更加多、更加好嘅剧本啦。咁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咗《蝴蝶君》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